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这个病毒的疫情呢，今天有一些新的进展，某某外国的名人呢，就疑似呢又是拿了这些东西，就在短短几日，据他的亲属说呢，就没入到医院，有发烧，但是就不幸就去了，是不是？这个呢，你不要说政治，就是如果这个名人之死是跟这个武肺是有关系，我要先知道这个武肺者那个武呢是跳老舞群组的舞、跳舞的舞啊、 他不会跳舞啩？ 不是啊，即 可能是群组的。 是现在这个呢，是已经是由舞跳老舞群组引起的这个第四波疫情、所以叫舞肺、 第四波啦， 第四波，对不住。好啦，咁这个最新的受害者，首先政府一定要公布，是不是？是不是直接是死于这一只东西，是不是？ 同埋他密切接触者是哪个？因为都过了成年。 因为呢个密切接触者包括他奶奶或者他的仔啊，他住的那栋楼啊，这些要即刻疏散隔离同埋即刻要检疫的。是不是？这个我们今晚呢不会因为是去世那个是什么颜色，定是他撑什么警察，定反对警察，定是支持某一个特首，这些不在我们concern之列。因为是名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去世，同埋呢政府所公布，即是官司公布，他是带有这只病毒，是这个是阳性。OK? 而他的奶奶话，即是他亲属话，是曾经呢是发烧同埋咳。那为什么没有入医院？这个第一。同埋呢根据个 Facebook 呢，是最后的那个留言呢，是今个星期一上午10:30。就直击呢是辱骂呢一个梁仲恒嘅。咁当然我假设呢就是星期一嘅上午佢仲有好旺盛嘅精力啦，唔系病到好犀利啦。咁点解会喺星期三中午呢就会突然间晕先至送入医院，然后先至呢死亡呢？这个过程呢是相当独特，因为我哋听开大半年，听开都话喂有咳有发烧，又送入医院，而好多系急救救翻噶嘛。 同埋调翻转就系入到去嘅时候咧，就话诶疑似你有咳，跟住然后医院就会同你检测，叫你唔好走，甚至乎咧就留个樽仔俾你，好快有个检测结果。咦，原来都摆咗3日。 因为呢个个案死亡嘅环境啊、条件咧系唔同啊，所以有理由相信啊，系咪一变成一个新嘅病毒株啊？这个病毒株又点称呼是一回事。咁但係呢喂，短短3日冇入医院，係死嘅时候即测到呢係呢个叫阳性。咁呢个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处一定有一个说法俾我哋香港人得以警戒，係咪而家有一种新嘅病发同埋一个叫病毒株嘅形态同埋新嘅環境，同埋佢住嘅嗰個地方，唔知道新界定邊度，我冇探過留意詳情。 應該都係北區啦。而家見到有一間警局咧，就係八鄉嘅朱海迪咧，就話依 八鄉嗰度， 就話嗰八鄉嗰度邊就話個新界北警局咧，好似暫時封咗，就唔知係咪同呢件事有關。 因為呢個要追啊，而家要追蹤啊。即係我哋聽陳肇始局長要讚佢啦。陳肇始局長今日講。他说现在的重心已经重点不是在个全民检疫那里了。重点呢就是如果你发现呢，你一定要追踪那个群组出来。这个先是 priority。 是啊。 你不追踪得到不隔离呢，而及早隔离呢，你全民检测 系冇用嘅， 你测几多次都冇用啊！其实最主要个问题就在于，因为你一测嘅时候咧，你要嗰个人离开唔到先测噶嘛。你而家唔系好似打机咁样咧，喺佢 mouse 喺个人仔上面 click 两下，你就知佢有毒定冇毒。你个检测要等几日嘅，等完几日或者佢个流动好密嘅时候咧，佢会再会可能个数据已经错咗。以香港咁高人口密度嘅地方，佢全民检测唔系唔得，不过可能要做好多次，做得好密。咁对个经济伤害，不如你就真系攞翻边一个出咗事嘅，你咪出翻嚟咯。 正如我哋讲，喂，当呢个疫苗啊，三四家、四五家厂喺国际上已经咧百区竞走，能者夺灰，人哋已经喺度开始注射嘅时候， 嗯， 你仲喺度讲全民检测系欧噶啦， 系 啱唔啱啊？ 系。 咁今日陈肇始，我哋好开心见到佢个思维回复翻一个罕见啊嘅正轨啦，系咪？佢话如果做全民强制检测而不配合禁足令，市民继续各种社交活动，不能消灭病毒。 嗯、 所以陈肇始话不毒系佢反对，林郑当然我哋知道反对。佢政府专家顾问亦一致不支持强制全民检测嘅做法。 嗯， 呢个咧咁我陈肇始咁嘅说话系绝对符合逻辑嘅。系嘛？佢话如果你要全民强制检测而不配合禁足令， 嗯， 点样会有禁足令呢？就因为当然系嗰个小区发现一单啊，一个咧死于或者咧确诊啊呢个武肺病毒嘅，咁、嗯、你咪嗰栋楼系嘛效法大陆，系咪？ 成栋楼唔好出去， 成栋楼唔出去，咁就叫禁足令啦。 系 你咁样禁足令之后喺嗰栋楼里边。強制檢測呢， 嗯， 咁就 make sense 啦。 同埋嗰個係內地有個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唔好話內地添，任何其他大陸呢，佢啲地方嘅村比較大呀，人比較疏散呀，咁你封就得啫。喂，我哋而家封棟大樓講緊成幾百户喺上面嘅， 咁冇辦法囉。 即係你封喺度等於運咗佢喺入面。 唔係你未必封成棟樓四十層，係咪？啱唔啱呀？ 嗯，咁你封幾層？咁封幾層咪 嗱？譬如話有啲 lift 咧，咪分單雙數嘅。如果話中招嗰個人係住喺23樓咁啦，係咪？咁佢咧，你假設佢咧進出咧出入都係撳單數嗰個 lift 啦。 嗯。 咁咧單數嗰個 lift 咧，佢撳23樓隻手指篤23同埋篤 DC door close 嗰度啦。 嗯。 係咪？嗱咁咧，你去封嘅時候咧。最多你就封嗰栋大厦，终无掩饰啊！咁样样咧，去咧强制， 嗯、 即系单数嗰边层层咧都要强制，因为假设咧，由一楼、三楼、五楼嗰啲咧，都系揿过 door close door open。 嗯， 好啦，双数另外嗰个 lift 咧就可以暂时放过，啱唔啱啊？ 嗯， 可以暂时放过，但系都有 exceptional case， 因为有时有啲住客，我包括我自己咧。我如果见到我是住在33楼，我想走去赶 lift， 点知一个 ground floor 嗰个 lift 门闩咗，系嘛？咁我就妈妈声啦。OK， 但系我见到隔篱啊双数嗰个 lift 咧系落紧嚟，到咗二楼，咁我咧就会入双数嗰个 lift 去揿高一层，喺个楼梯嗰度行翻落去一层嘅。 嗯， 咁呢啲咧就要嗰、那个。呢、这個當事人即係我陶傑啊，做一個良好市民行出嚟去承認，我過去三日喺呢個發現確診嘅之後咧，我係用過雙數 lift， 咁我自己咧做一個良好市民，接受核酸又好咩都好嗰、那個檢查。 嗯、 如果唔係咧，就單數中無厭，一刀中間劏落去，嗰邊黑呢邊白。就單數嗰度咧，就全部強制檢測。 所以咧，喺我哋節目開始之前咧，好似新聞入面都有講咧，就係、是、政府係公布出嚟就嗱，我發現到嗰個感染病毒嘅人咧，去咗邊幾個高危地區，咁你就願者上吊啦。 冇錯啦， 自己去咗你。 嗱，我哋今日講邏輯，即係根據陳肇始基呢個思維啊。 嗯。 咁你嗰棟大廈35、33、31咧，嗰邊咧全民檢測， 嗯， 同埋咧禁足令， 嗯， 嗱禁足咧可以7日。可以14日，嗰度全部唔准出街， 嗯， 系咪？嗱，咁就 make sense 嘅， 嗯， 系咪？因为咧，如果你唔系咁啊，你话全民检测嗰度嗰个嗰栋大厦单数人照样冇染鸡笼，但系我全民检测就喺第二啲地区，譬如话嗰栋嘢啊，嗰栋楼啊，涉事啊，嗰栋楼，譬如话喺秀茂坪。 咁我应该呢係叫标靶式精准啊去检测。 佢收埋 嘅 全 检。你收埋嘅你唔係你走去呢个叫海怡半岛香港仔嗰度去全民检测把鬼咩。 咁就搭晒成程铁先过去啦。 嗰度香港仔呀咩海怡半岛呢係冇確诊嗰一带如果係冇確诊先嚟。咁你咪嘥子弹啊。 同埋分分钟你喺个地铁过程当中啦搭车过程当中啦你都验到周围都系啦。你咪喺嗰度验返算啦。 係咪所以呢个根据今日陈肇始小姐呢个正確嘅叫标靶式嘅检测思维呢係啱嘅。 是啊所以其实。 我哋真係是其是非其非啱唔啱。 啱啊所以而家开始讲緊嘅问题就係如果我哋知道啊即係我哋见到而家呢个啊试验 BB 中咗招咁我哋想搵返个病毒株喺边度即係呢隻试验株喺边度啦。 咩株 试验病毒株试验株。 哇就几 academic 喎。 是啊。 咁係啊即係因为呢个係一个新嘅 circumstantial 嘅一个情之下出现。一单唔驚嘅地方唔係话佢领咗嘢同埋佢死咗呢、這个唔得人驚。得人驚系嗰三四日如果系咁嘅情形啊去得咁快啊。係咪咁呢个一个新嘅情形啊。喂呢、這个有冇变到种啊所以你陈肇始请你呢今日呢系乘胜追击唔好俾我哋光明顶赞两句你嘅自满佢跟住再做埋呢件事将呢个病毒株搵埋出嚟。呢、這个先系当务之急原来咁快嘅。仲有呢位你头先讲咩猪啊？ 试验猪， 佢有冇接受过全民检测？佢支持噶，一定 系啊。 佢如果检测过， 都出事， 而且去得咁快， 咁我全民检测嚟做咩咧？ 咁啊系咯， 啊呢、這个咪吓 proof 证明呢个系冇用咯，系咪？ 佢冇理由咁爱国人士上 佢嗱，佢一定系170万接受过大陆嗰只检测嘅爱国人士之一。 系啦，去火眼实验室， 系佢系嗰只嘅。咁去完嗰隻都不幸咁中埋招而且呢隻招唔知係乜嘢仲去到咁咁我请问全民检测有何实质意义 或者当日火眼实验室咁鬼大个 logo 摆咗喺上环啊呢、這个好似孙中山公园嗰度搞咁大长大龙凤出嚟喂原来最后都有一个咁样去咗嘅喂咁当其时做嚟做咩呢 係呀所以陈肇始呢就醒目啦佢及时发现个问题焦点所在佢就话全民检测系冇必要最重要系要禁足。咁禁足边啲唔通全民禁足咩当然不可能啦香港个经济积冧啦系叫标靶性禁足。标靶性嘅社区局部禁具体系性禁足。具体性禁足就唔系呢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全香港呢是陪你一起死。呢个呢是自从呢个跳路舞第四波之后呢是特区政府应该吸收的教训。是不是不要一足高打一船人。 打咗都冇。 我哋话睇下鲁迅嚟讲鲁迅里面鞭挞中国人呢嗰种种种嘅恶劣嘅行为呢是不是但唔等于话14亿中国人包括香港个700多万个个都是鲁迅。眼中所睇所定性嘅奴才鲁迅话中国人系奴才只有咗两种咩一种以做搵了奴隶的人第二种系欲做奴隶而不得的系咪即系佢系 in general 感觉唔系等于每一个都系咪你就唔系啦好似你冯博士我觉得你好有独立嘅思想人格你点系奴才或者奴隶呢 我哋都系奴才嘅啦而家。 所以你要标靶性去具体啊，去对付啊嘛，啱唔啱？好啊，呢个广告翻嚟再讲。所以希望特区政府咧就继续去交代呢件事啦。呢、这个个案，我觉得相当特殊。如果话唔系，呢位爱国人士并非死于呢、这个病毒嘅，系嘛？咁突然间无啦啦咁。是吧就暴毙啊或者不知其他那些什么原因啊咁亦都应该公开因为而家系一个非常时候同埋香港人。 释除疑虑啊但 是。释除疑虑。 今日个个喺度讲緊 你话佢检测系阳性啊嘛。博爱医院自己讲啊嘛。 佢屋企人都话佢有发过烧啊。 有发过烧啊嘛。咁呢个为咗佢成栋楼或者佢嘅亲属。或者咧接觸過佢嘅醫護人員等等，同埋呢14日啊，那個網絡嗰啲人士安心 因为佢好支持警察嘅， 一定系周围走嘅， 系嘛？咁有你搞到八乡嗰度嘅警署，嗰度嗰啲警务人员啊，我谂都应该对佢哋有一个交代啊。佢哋平时做嘢咁辛苦， 系咯，分分钟上翻嚟收到两个橙咁样，仲食唔食好咧？ 你咁样收到佢送嗰一礼，咁哇！你今日你咁样话佢阳性检测，你叫嗰两伙计点样安心开工咧？ 嗯，喂，你讲起安心开工，我先担心啊，因为个问题就系、是、呢位爱国人士的确真系好爱国噶嘛，所以爱国到咧就一啲建制派要求想讲做或者爱国人士话要做嘅嘢咧，我哋假设佢应该做晒，包括喺火眼实验室嘅自动检测啦，入咗嗰个安心上路啊，唔系安心出行咁样嗰个标志啦，咁啊入晒呢堆嘢出嚟嘅时候，喂 ，suppose 佢应该系做足晒政府嗰个防范措施，但系佢系用自己今次呢个咁样嘅经历咧，系一次过。话俾我哋听，喂，好似政府所推广嘅呢一啲，无论系自愿检测又好，得闲无事深喉检测又好，又得闲无事装定个 apps 都好咧，喂，好似唔系好 work 喎。因为如果 work 嘅话，你做几次检测就 OK 啦，得闲无事，你嗰个每三日四日一次验一验又 OK 啦。甚至乎你个安心出行 app， 今日呢个钟头已经话到俾我听，呢位女士阿李女士去过边度，入过边啲地方，边啲地方会成为咗高危地方之一。suppose 应该有晒资料啊，点解而家乜都未有呢？咁系咪反证咗就系我哋之前做咗咁多场大龙凤？喂，好似真系唔系好掂。 即系学你哋学术嗰个词汇话全民检测，就变咗个伪命题啦，系咪？系咪即系咁解？ 或者我哋而家直头唔系伪命题啊，似系一个叫做防疫演练啊，纯粹系表演俾你睇嘅啫。好似我哋而家成日喺讲紧一啲反恐演习咁样，或者一啲反恐措施咁样咧，其实系喺美国嘅机场，其实嗰度嘅反恐措施咧唔系做得好好嘅。不过咧就令你感觉自我觉得安心咗，所以你就觉得美国安全咗。同样地摆咗喺今次防疫度，哇！见到咁大只火眼 logo 摆咗喺上环，你以为做咗检测大家好安心啊？但系原来都唔系好 work 嘅， 呢个咧就系长久以来俾一个英文词汇去害死，呢、这个叫 feel good， 你知唔知啊？ 系今次 呢个 feel good 呢个咧系左交咧二十几年来自从嗰套戏叫 Love Actually 咧释放嘅一种咧，即系自由主义嗰种咧叫盲目嘅正能量啊嘅信仰， 嗯， 即系只要你信话好话好就真系好啦，啊，所以咧早25年前呢、这个。阿董啱啱上台嘅时候咧，就叫香港明天会更好。当时咧，小弟咧都用逻辑理性啊嘅角度去质疑，你凭乜嘢去确定明天一定会更好咧？有啲人话唔系，喂，你睇下我哋科技吓、啊，喂，而家都用紧 Nokia、Ericsson， 十年前用紧大水壶，出以后我哋嗰、那个那个手机啊，一定会进入数码状态。咁确实系。我哋明天嘅 iPhone、iPhone 1、iPhone 2、iPhone 3系咪？咁啊，确实咧，明天系喺科技上面比今天好，亦都比昨天好。 嗯， 系咪？但系咩叫好？系咪快乐？ 嗯， 系咪幸福？ 系咪 well being 啊？ 当你嗰个 iPhone 已经出到八、出到七嘅时候，你比起你大水壶啊，嗰、那个 Motorola 嘅时代，你嘅隐私系咪喺大水壶嘅同埋 Ericsson、Nokia 嗰时候系得到更好嘅保护？ 嗯。 你用 Nokia、Ericsson 同埋 Motorola 嘅时候，系咪冇呢只嘢叫做群组？冇群组，系咪冇咁多无谓嘅攻击同辱骂？ 嗯， 冇群组嗰阵时嘅报纸系咪更加可信？嗰阵时嘅主流媒体系咪更加可信？系咪？而家有晒呢啲吓，更加快吓咩、啊？包括马云嘅支付宝，比起以前你要落街买嘢，买个买包卫生巾、啊、中国大陆嗰啲人喺两三年前就话俾你听，佢哋嘅日子比起你哋过得更好，因为佢哋唔使用现金。 嗯， 咁你话而家好唔好啊？ 系啦， 支付宝、蚂蚁金突然间又唔好、啊。 嗯， 数咗十条罪出嚟、 啊。啊，又话佢令到失业咯、 啊。系啊， 啲、人又冇嘢做、啊，商场冇人行、 啊。咁啊，但系我哋用手机用呢个叫华为啊，5G、6G 再加呢个支付宝， 嗯， 系咪比起以前更加方便呢？根据大陆啊三五年前教训你哋香港人嘅逻辑系，而家突然间我冧晒，话十宗罪，咁咩叫明天会更好咧？ 唔系呢个咪就话俾你听，而家我哋近排咧啲年青人好中意打只 game 咋，嗰只 game 咧用一个字概括晒，呢啲叫 cyberpunk。 系啊 ，cyberpunk 嘅真正定义咩 ？High tech low life， 自欺欺人， 高科技低质素。 当你住喺北宋嘅时代，系呢个十一世纪，你会假设200年后。 中國嘅日子好過而家，但係200年係蒙古人統治， 嗯， 衰到貼地係元朝 ，OK， 嗯， 點樣明天會更好呢？啱唔啱啊？所以呢啲咧大鑊嘅，話俾你聽啊。點解你哋各位要鍾意聽光明頂？因為我專門鍾意踢爆呢啲咧自欺欺人嘅左膠泡沫啊，叫 feel good 嘅方言。 陰功喎，夜晚令到人哋唔係好 feel good。 好啦，新聞之後再講。今日听到陈肇始局长说话咧，我哋都知道特区而家慢慢喺度摸着石头过河咧，终于可能都摸到个重心啦，就系呢个而家系打疫苗啦，系咪？咁但系可惜咧，呢啲疫苗咧就都喺民间引起一啲冇乜证据或者咧冇乜嘢缺乏一个数据啊，支持嘅猜测啦，系咪？但无论系点咧，既然啊，阿林郑已经讲过佢会率先打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正面嘅。 但系率先打唔正面，因为而家大家唔系对三隻疫苗都冇信心，净系对其中一隻疫苗冇信心啫嘛。咁林郑系咪应该率先打嗰隻就算咧？咁如果你打晒三隻， 唔好理啊边只啦。总之特区政府认可喺香港打嘅咧，咁我諗呢就由阿林鄭去率領啦，係咪？ 嗯。 三隻裏面佢覺得喂你哋市民對某一隻最冇信心，譬如你對呢個美國輝瑞嗰度最冇信心喎、 哦。係囉，你平時就係出心就。 話呢聽咗睇咗大陸嗰啲網民話輝瑞打咗呢又話會女人又會不育啊男人又話不舉啊咩諸如此類啊咁啊。 嗯。 哎我帶頭打，不過呢度有一個灰色地帶，咁你都六十幾歲，打定唔打都打，唔打都不育㗎啦，唔通你唔打你諗住生第三胎咩？同阿林生，即係呢啲啦，即係我由邏輯嗰度諗啊，或者呢個舉一個例啊，係咪？即係總之你係由特區政府嘅領袖啊，領導級嘅人物，呢、這個行會同埋而家成個立法會，成個立法會得㗎啦，應該走曬嗰啲泛民，你帶頭打就得㗎。 嗯， 系咪？ 由佢开始打先， 咪打国产嗰只，当然系。 嗯， 因为你头先讲啊嘛，最多人啊， 冇信心 嘅嗰个嘛， 咪因为而家事实上咧，第三阶段测试，政府都承认咧，内地嗰一只制造嘅疫苗咧系未攞真系第三阶段测试报告噶嘛。啊，虽然订咗，因为佢最快有啲咩事嘅话，咁、其实佢未有呢个咁样嘅测试。大家政府啊，虽然话想等埋 report 先啊，又有科学证据啫，但市民嘅疑虑的确大嘅。 嗱，唔好理你有冇测试，有冇数据，总之你特区政府你定一个。亦打針嘅時間表，譬如1月1號開始打，認可幾多隻嚟打、OK？ 兩隻好，三隻好，中國好，美國得佢好，咁就林鄭自己呢係帶頭開始打、OK？ 咁 唔好理邊國，譬如如果你有三隻嘅話，最好抽籤啊，林鄭話、哎、我第一個又喺面前抽 ABC 三種，一抽就抽到 B。咁咪打 B 囉。 大佬同玩呢个俄罗斯嗰啲咩有咩分别呢？ 咁又呢个叫做汤家华抽咁抽到 A， 咁咪 A 囉。 嗯。 全透明最好。 但其实讲真呢系唔使抽或者抽唔到嘅。因为呢一个三隻疫苗呢到港时间系唔同。咁根据政府所讲呢、 最快边隻？ 最快就系内地嗰隻。 咁、就打呢隻先冇错。既然你话到啦嘛。 美国嗰隻话第一季嘛未知几时。 唔系你而家话到咗啦嘛。你而家唔可以话到咗之后就话嗰度。 我等埋嗰两隻先至抽。 唔系你如果唔话你俾咗钱又好咩好采购到咗之后你又话原来呢隻呢。是那些臨床數據不齊啊。咁因為你訂購咗啦嘛。訂購咗就當得㗎啦。 係你話你 approve 咗得啦，總之 你話 approve 㗎嘛。係咪因為150萬即係佢最多係大陸嗰隻嘛。咁你唔可以今日你又話啊然後又大陸嗰隻啊臨床嗰個第三期啊係數據未齊㗎嘛。數據未齊你咪唔好訂唔好採購囉。採購咗之後啊幾時到你咪要講囉，最先到嘅你咪最先打囉，成班。 咁所以其實呢今次。係 咪最科學嗰啲隻係咪講係咪最公 正。即係邏輯上呢其實佢話美國嗰隻同埋英國嗰隻呢就第一季甚至乎遲啲先到，因為佢訂得慢啲。第一隻第一批嚟嗰啲內地先。咁即係簡單嚟講你試親嘅一定係內地先。 冇錯啦。 合理地。咁第二个好地方呢，就是今日开始已经有政府不同嘅消息啦，又话啲建制派人士吹緊另一样问题。就係、是、因为而家好多外国嘅机构呢都开始考虑豁免呢一啲咁嘅药商呢係可以有一个免除责任制。因为今次呢嗰啲嘅制药嘅测试呢係特快同埋紧急通过。过往呢就係、是、万一你打咗支针，然后你有其他并发症死亡受伤都好呢，你可以告个药厂嘅。但因为今次特事特办呢，其实有好多药厂喺外国呢开始申请嘅豁免，即係无论打到你有啲咩事都好呢，咁就你唔俾告个药厂，个药厂亦都撇除咗个责任。所以其实而家已经开始有人传緊出嚟呢，就係会唔会我哋香港都 wave 埋呀，得即係当然係辉瑞呀、英国呢个咁样啦。 辉瑞唔俾你呀，讲咗。 係。 唔俾大陆同埋唔俾香港呀，讲嘅呢个消息真定假。因为喺网嗰度我咪，所以林郑要好多消息啊！呢啲咧人命关天啊，同埋陈肇始咧系要确认同证实。 系啊，咁 到底有冇辉瑞？ 佢话辉瑞嘅 partner， 佢话唔系辉瑞本厂。 辉瑞嘅 partner 边个 partner？ 中国嗰间负责采购复星采购。 呢、這个复星同辉瑞之间有啲乜嘢嘅 partnering 嘅协议？ 咁佢而家讲法咧就 系 话， 系咪即系话辉瑞会嗰条 formula 系全部毫无保留俾晒俾复星？ 哦，佢就話係俾咗歐洲一間公司，咁然後呢佢嗰個 distribution 呢就係、是、由呢一個中國間公司做，咁但係個製造地方呢都係喺歐洲，咁所以亦都搞到呢點解我哋話呢隻 即係復星係 distribute 啫， 淨係 distribute 嘅啫， 咁即係話復星係嗰間叫吳興記係咪，佢唔係龍虎門係咪，亦唔係中華英雄嘅，佢唔係黃玉郎或者 馬榮成，佢係吳興記。咁不過我哋由吳興記發落嚟喺報攤同七至十一嗰度買到馬榮成，係咪咁解啊？ 冇錯啦。咁但呢個就係講緊其中一隻。 咁啊，即係咁，你咪要講清楚咯。你特區政府，吳興記係總代理，佢唔止賣呢個中華英雄同埋分銷呢個龍虎門，佢仲有老夫子啦，仲有姊妹啦。一度好似仲有龙虎炮添，系嘛？咁所以咧，呢个中华英雄啊，系唔系由吴兴记所绘制嘅？咁你咪讲清楚嗱，我咁讲系咪一讲系咪好清楚？你话，政府又唔请我做新闻处，我一讲啊，系嘛？我识得用譬喻啊嘛，明白？ 系政府一开始仲要唔系你咁讲添，政府一开始第一日同你讲话嗰只系嗰只辉瑞添， 咁咪就系啦，讲到五三五四，你头先讲嘅讲啊，我即刻一讲用一个生活通俗嘅语言就明啦，即系话按照你头先话引述政府嗰、那个讲，复星呢个系大陆。但佢只係属于总代理，可能就係面对大陆市场。係咪咁解？ 係啦，就再成个中国市场。 咁咪 係 囉。係咪嗰啲咩吴兴记抗十记嗰啲。佢唔係王泽同埋马荣成㗎嘛。你而家你信王泽马荣成㗎嘛。你唔係信抗十记吴兴记㗎嘛。係咪不过佢攞咗啲书就经过佢嗰度发散落嚟，咁佢有冇得赚呢？当然有啦，系咪咁解啊？ 咪大哥问 咁样，你特区政府都唔识得用一个咁香港人生活啊、咁鲜活嘅一个语言去话俾人听，咦？讲到一嚿嚿一嚿云，越讲越禁就越出屎。 啊， 加埋你而家林郑唔知点解出于神秘理由呢几日惨遭亲中爱国阵营呢是做你世界啊！呢度点解？我想问下你，你有冇特殊消息？点解会咁？ 冇人知点解噶。不过个问题就系，而家我哋有两三个大嘅问题出咗嚟啦。第一个就系建制派要扮反对派啦。第二个问题就系，亦都有传咧，就系香港政府嗰个防疫工作咧，喺内地真系啊，俾人系主动挑出嚟攻击。嗱，卫健委咧，其实早几日咧就喺度闹香港政府，就话佢把关不力，导致到深圳都出事。咁啊，但系咧个问题咧，呢个句子就并唔。唔係內地突然間有個記者問，又或者香港有個記者啊諗住去到啊玩啊林鄭特首咁啊過嚟問下呢個中國衛健委一條關於香港嘅問題，並唔係咁嘅，係由中國衛健委無端端主動提起香港，而事實上亦都見到咧，譬如話今日我哋都見到喺深圳喺其他即係北京其他地方，其中一個輸入個案個源頭咧都係嚟自香港，所以其實衛健委嘅講法咧亦都好清晰，就係、是、香港嗰個把關不力。 力呢是導致到中國呢個疫情是不受控。咁同時呢是一個好唔公平嘅情況嘅。因為內地官員一旦把關不力呢那個人是人頭落地嘅。佢係要成個官員負責，衛生局又好，又或者當地嗰、那個即係市長或者甚至乎市委副市委咁樣。但香港疫情爆到一波二波三波去到第四波呢，睇嚟我哋幾位即係大官貴人呢都仲係牢牢坐喺位置之上。咁其實呢件成件事做出嚟緊係對內地嗰、那個即係感覺啊，又或者係嗰啲政府緊係覺得非常之唔開心啦。咁咪開始借機嚟鬧佢囉。而我哋嘅即係建制派咁通常見到以內地都鬧啦，咁今時今日咪開始鬧囉。咁梗係唔會四年前之前鬧㗎啦，係咪咁而家講都好合理嘅。 首先呢，我要糾正你一樣嘢，你話建制派可以淪為新嘅反對派。这个是不正确的。 嗯。 二十五年来呢亦都是不允许的。 嗯。 是吧、这个很多次呢包括由曾庆红做国家副主席。 嗯。 香港港澳小组的时候不断呢去说建制派的职责就是支持特首有效施政。 嗯。 支持啊。啊不要说什么。2016年。6月14号香港文汇报的社论就在里面说，特区政府建制强化合作，真正落实行政主导。 嗯。 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建制派要全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应以大局为重，真诚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的施政。 嗯。 真誠支持，點解突然間又變咗建制派，又變咗反對派？ 咁成個立法會 何來根據？咪冇曬人咪好咯？冇曬人咧，你咪更加可以100%全力同埋真誠支持特首施政。 嗯， 呢個我僅舉出2016年6月13日、中國喉舌。文汇报社论嘅其中一次咋？ 咁但系你要我哋建制， 我如果由一个1997年7月1日之后，我谂咧讲啊，上边咧中方透过喉舌或者官员讲呢个问题啊，超过20次同埋20个场合， 嗯， 从来冇话过建制派可以变为反对派嘅。 嗯，咁但係如果唔变做反对派，咁入面淨係要投票通过，咁下面啲选民就基本上知你一定投票通过，隔离捐钱 咁你嘅事 咁 你嘅事 做 到嘢囉。喂，呢啲係另外，呢个係无关。而家就係我同你讲嘅逻辑个字面上，同埋嗰个意义上，就係、是、建制派不能成为反对派，听到未？ 哦，咁唔怪之石禮谦上几个礼拜无端端讲一句。 冇错。 我无论问你咩问题，你答到又好答唔到好都好。 我都支持。 我都支持。 石禮谦就真正啊係领悟呢个精神啊。 嗯。 点解突然间你话建制派可以变为反对派？边个话？因为叫建制派而家学习成为反对派， 因为发觉佢谂住斗忠诚嘅时候，佢发觉佢谂住，我本身咁耐都支持开政府，一定系最忠诚嗰个建制派嚟噶啦。 唔得喎，呢样嘢系一个颠覆喎。 跟住上面有一班 唔系嗰啲，唔好理人哋嗰啲咩党先啦。 嗯， 吓、注唔注册得成，做唔做得成都系另一回事。 嗯， 呢个系一种颠覆性嘅认知，你一定要出嚟解释噶。 系。 因为呢个唔系我哋香港纳税人二十五年来啊嘅正常嘅认知， 嗯， 系咪？即系你系男人系男人，唔好而家突然间话俾我听你系女人， 系，系咪？谂住我 你 几 时做呢个变性手术可以由男人switch 咗去女人？几时变性你要讲？边个同你做变性手术？系咪？你去开建制派同埋特首去开系男厕嚟噶， 嗯， 或者而家呢个你大家就变去开系女厕？点解突然间你会话啊？我分流出嚟去另一个性别嘅厕所。 咁我点知道以前个 定系而家建制派同埋特首咧，系共同开辟一个叫 transgender 第三次响声咁去逼爆嗰个词。喂，你呢个要讲清楚、啊。 喂，你呢个讲法唔啱啊！因为讲真，我哋原本谂紧咧就系我哋真系男士嚟噶嘛。点知而家行过隔篱，我谂住隔篱有女士，我哋系男士。点知而家有一啲紫荆党内地官员嚟，发觉佢哋更 man 啊！临尾先至发觉自己，哎呀，原来我唔系男人，我系 transgender。 系啊， 而家个。调翻转唔系话突然间佢想揾批 transgender， 而系发觉原来建制派从来就系 transgender。 咁就我点知道原来我自己唔够 man 嘅啫。 咪所以点咪讲清楚，即系正如头今日啊呢、這个报告呢、這个爱国名人啊，佢到底嘅死因系乜嘢？呢要交代清楚，唔好含糊其辞咧，就模糊模糊过关，啱唔啱？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因为呢个时候咧，而家特首林郑月娥离佢正式嘅离任咧，就仲有一年半。 嗯， 佢嘅任期系要到2022年6月30日晚结束。 嗯， 咁如果呢个时候咧，亲者同仇者快，亲中爱国嗰啲就走去拗一轮咧，搞到本来民望低咧就更加低。佢系冇办法面对2021年全年， 嗯， 同埋2022年上半年嘅有效管治。 嗯， 这个同中国方面20多年来时事啊，是要强调特首一定有一个强势的行政主导呢，是完全离天隔丈远。 嗯， 是不是？同埋林郑月娥做特首，我们呢不要甘于记忆，是由中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强力推荐。 嗯， 推许佢系一个不可多得嘅，可以继承另一个佢推荐过嘅梁振英嘅治港精英人才。 嗯， 而且系经过合法777票选举委员会嘅支持。 嗯， 同埋唔好唔记得喺呢个反修例嘅运动嗰度，200多-200万人同声要求林郑月娥落台，呢、這个咁嘅口号系被指为。 嗯， 是颠覆中国家。 如果你想想我们再讲这个口号的时候呢，是7月1号之后呢，有机会是违反国安法的。 没错。 所以就叫林郑落台呢，就不单止不是不 或者用直接和间接的方式， 嗯， 向林郑这位特首施压叫他落台，我认为是违反国安法。 而根据国安法里面其中一条呢，就叫做严重阻挠特区政府施政呢，是违反国安法的。咁所以其实啊，如果建制派闹是没问题的，不过如果你闹得太大力。 不是没问题啊。 是啊。 是有问题啊。七月一号之后当然啦，你在阻挠特首施政嘛。 嗯。 而家人地摸着石头过河，已经呢拍住陈肇始两姊妹呢，是已经找紧那条正确的路向，在度呢帮你日以继夜在度諗紧呢个疫苗啊，嗰度諗住新鲜事啊，我讲错。即係諗住呢就叫做讲句咩呀， 新鲜事出啦，你唔想讲呢句呀， 係你教㗎，係你几时讲呀， 成日讲啦。 喂，係你影响我思想㗎，你知唔知 当仁不 讓。係当仁不讓呢，已经带头呢係去打呢个疫苗嘅时候呢。 嗯， 你仲喺度阻挠佢咁样施政，呢个系违反国安法，所以我哋一定支持。你问我，我一定支持林郑月娥做到2022年6月30日晚为止。你哋唔好咁样墙倒众人推，跟当人打落水狗，又话人哋黐线啊，有精神病医科咩咩狂收狂收紧啊呢啲咁嘅嘢。 嗯， 系咪？系你选出嚟噶嘛？嗱，系啊，阿董生。 嗯， 强力推荐㗎嘛。 咁你又讲得啱喎，如果我哋见到陈肇始局长又话全民检测系唔系好好用，然后专家团队又一致反对全民检测，然后我哋出面有一啲所谓 扮紧反对， 扮紧做建制派又好，扮紧做反对派嘅立法会员出嚟话，喂，你咁样做系唔啱㗎，有机会出事啊，你系咪冇諗过任何嘢，你做呢啲造谣出嚟又唔系有科学证据，你自己又唔系医生。 所以个价值观而家大混乱。 是啊， 啱唔啱，我哋光明顶奉公守法，一定咧系遵守国家安全法，支持林郑月娥， 嗯， 依法施政。 哎呀，你咁讲完，我哋有啲惊，我见到好多建制派啲朋友仔近排日日喺度又写论又闹佢，跟住出嚟发言又闹佢，讲下讲下。 咁有条举报热线噶嘛？ 哎、我正想讲， 你正想讲系嘛？ 我正想讲，咁我使唔使打电话？作为一个良， 我问你啊，我 作为一个良好公民，系咪要去铜锣湾打个电话，话有人严重阻挠香港特区政府施政 咧？啊，所以而家系大混乱啊！你香港又混乱，美国又混乱啊！我哋听晚咧，系即系你哋。实好挂住阿鲍伟忠，佢听晚翻嚟，我哋咧讲讲林肯啊同 Donald Trump 嗰个历史时空嘅关系。今晚时间差唔多，听晚晒添。